的希望不要哭泣，有我陪你，拆去所有黑暗变成黎明，在这漫长的时光里游荡，听见你笑声都像是风铃响，只想一直在身旁，愿你能灿烂。我会紧张的默默守护你，尽管我不懂你的心，我会静静的默默陪着你，不需有什么世界只有我和你。